武林天下。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两侠联手访故友，共赴大漠探根由。谁料风云多不测，连阴雨季逢屋漏。 胡铁花对楚留香说：哎，你笑什么？哎，我就知道这种伟大的感情，像你这样的俗人，那是一辈子都不会懂的。 老天哪！楚留香捂着肚子说：伟大的感情，哎，你饶了我好不好？ 胡铁花闷声不响，一口气连着喝了三碗酒，忽然也大笑起来。两个人趴在桌子上对面大笑，笑得全都流出了眼泪。楚留香喘着气说：这伟大的感情是怎么发生的啊？你倒说来听听啊。 胡铁花瞪着眼睛说： 行，听了不许笑啊。 不笑不笑，绝不笑。 胡铁花悄声说：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那已经是三个月没有见到女人了。见到她，你可以说她不漂亮，但是你总得承认她在这个地方那已经是最漂亮的吧。 我承认。 所以我就想跟她玩玩。我在想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谁知道她竟把我看成死人，竟连瞧都不瞧我一眼。 楚留香忍住笑说：哈哈，堂堂的风流教主花蝴蝶儿，竟被区区一个小女子视如无物。 是可忍，说不可忍， 就连我都替你生气了。 胡铁花说：她越是不理我，我就越有兴趣。我准备花一个月的功夫，谁知一个月之后啊，她还是毫无进展。那我就准备三个月，谁知…… 她苦笑着说： 我不说你也看得出来，我就花了三年十个月的功夫，可是在他的眼里我还是死人一个，他简直连笑就都没对我笑过。 楚留香听到这儿，他果然没有笑，他实在是笑不出来。 胡铁花一口气又喝了三大碗酒，大声说： 你要是露出一点可怜我的样，我就把酒灌到你的鼻子里。 楚留香说： 我并不可怜你，我只是佩服你啊，我佩服的要死。 胡铁花大笑，笑的酒喷了一桌子。他笑着说： 现在要听听你的了，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？难道又是有什么人要逼着你娶她做老婆？ 楚留香的神情骤然就沉重下来了，他默默半晌，缓缓地说：你还记得苏蓉蓉、李红秀、宋甜儿吗？ 当然记得，那时候他们还是小女孩啊，现在想必也长大了。怎么，难道是他们三个人一起想要嫁给你？ 难怪你跑这么远。 楚留香叹道：别人都以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有些不正常，其实啊，他们从十一二岁就跟着我了，他们只不过将我当做他们的大哥，当做他们的好朋友，而我呢，你总该相信我呀，我始终都是把他们当做姐妹的。 胡铁花正色说：别人信不过你，我却知道你这个老赵种， 坏起来，那叫人头疼，但是好起来，好的叫人做梦都想不到。 楚留香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可是现在他们三个人都被人劫走了。 什么？劫走了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 楚留香说，你可听说过沙漠之王扎木合吗？ 哦，这小子敢惹你，我撕了他喂狗。 不是他，是他的儿子黑珍珠。 不管他黑珍珠白珍珠，他有几个胆子敢来惹咱们兄弟。 他拍着桌子跳起来说，走，咱们找他算账去。 楚留香说，你要跟我去吗？ 胡铁花怒道，你这个老臭虫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 你有了麻烦我不去， 谁帮你啊？ 楚留香也跳起来大笑说， 好，有你陪我走， 不把那大沙漠闹个天翻地覆才要怪呢。 他忽然顿住了声音，看了后面的门一眼，哎，但是他呢？你不管了？ 胡铁花大笑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脑袋都抛得下，我还舍不得他。 两个人大笑着出了门，谁知那个小妇人竟然飞也似的跑出来，她拉住了胡铁花的衣袖，大叫着，啊，怎么，你难道这样就想走吗？胡铁花愣了愣， 什么？这钱还没有付清吗？ 那个小妇人嘶声说，谁要你的酒钱呢？我要的是你的人哦。 这句话说出来， 楚留香和胡铁花都呆住了。 胡铁花痴痴地说，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理我呀？ 小妇人说， 我不理你，只是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就因为我不理你。 胡铁花又愣住了， 楚留香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千万不能把任何一个女人看成呆子，谁要把女人看成呆子，她自己才是呆子。 那个小妇人的眼里已经流下泪来了， 求求你不要走，只要你不走，我立刻就嫁给你。 他嫁字刚出口， 胡铁花就扯下了那只袖子，像一只被老虎赶着的兔子一样逃出去了。 楚留香的动作虽然也不慢，骑的虽然是宝马，但是也费了不少力气才追上了胡铁花。他大笑着说， 你不要害怕，他追不上你的，他可没有高亚男那么好的轻功。 胡铁花这个时候才放松了脚步，苦笑着说， 你听你听，他居然知道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不理我。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相信这样一个女人她会这么聪明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再笨的女人对这方面的事情那都是聪明的，她也许一辈子都在等着有你这样的男人上钩啊。她会不睁大眼睛瞧着吗？ 胡铁花长叹道，哎，女人，哼，我这辈子只怕再也休想了解女人了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哼，但是女人却是了解男人的，他们知道男人大多数都是贱骨头。 胡铁花终于也大笑起来， 你的意思只不过想说我是贱骨头就是 了。你既然自己都这么想，我又何必否认呢？ 他早已下了马，和胡铁花并肩走了一段路， 忽然发现胡铁花走得 并非出关的路。他忍不住说：哎，你要往哪儿去啊？ 兰州啊。 兰州？黑珍珠在关外的沙漠，咱们到兰州干什么？ 咱们两个人这样就到沙漠上，等见到黑珍珠的时候，只怕连手都抬不起来，还想跟人打架。 是啊，我也知道沙漠上甚是凶险。 凶险？嘿，你以为凶险这两个字就能形容吗？嘿，没有到过沙漠的人，连做梦都不会想到那沙漠有多可怕。 你在吓我？ 蝴蝶花闭起了眼睛，缓缓地说： 在那一望无垠的大沙漠上，一条人命，那真是太渺小了。就算鼎鼎大名的楚留香死在那里，也不算什么。 楚留香是笑说：哼，你吓不倒我。 蝴蝶花也不理他，缓缓地接着说： 那里白天热得你恨不得把皮都剥了，晚上却冷得可以把你的血都冻起来。山丘眨眼间就可能变成了平地，平地眨眼间就可以变作山丘。等到暴风雨起来的时候，整个城市都可能被埋在沙漠里。再加上那要命的水，据说沙漠每个时辰都至少有十个人被渴死。 楚留香说：可是比这更危险的地方我都去过。 蝴蝶花睁开了眼睛，大声地说： 你以为？哼，你以前对付的只不过是人，现在你要对付的却是天地之威。 何况你对沙漠一无所知，那黑珍珠却是从小生长在沙漠里的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你一样都占不到便宜。你凭什么想胜过人家？ 这话倒不错，何况你只怕还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是吗？ 不错。 这么说你简直就根本找不到他。你以为沙漠就像你们家的院子那么大呀？那里天连着地，地连着天，叫你简直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。何况那大漠上牧人的话，你就根本连一句都听不懂的。你若想在那里兜圈子碰运气啊，两个圈子都过，你就要迷路，不出七天你就被渴死了。 他瞪着楚留香大声地说： 你本来这头脑是最清楚的，怎么这回难道是急疯了吗？ 楚留香默然半晌，苦笑着说：我的确是被急疯了，但还是非去不可。你若不去。 胡铁花怒道： 你这个老臭虫，你以为我害怕了？ 那你的意思是？ 我的意思是，咱们若要去就得把事情办成功，咱们不要像呆子似的跑去送死了，咱们要冷冷静静一下子就掐住那个小子的咽喉。 楚留香一笑：呵呵，那你现在很冷静吗？胡铁花也不禁笑了起来： 我瞧你好像个热情冲动的小孩子，我实在是忍不住要生气。现在咱们都是大人了，大人做事就得有大人的样子，对不对啊？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是啊，这几天我的心实在是有些乱的。胡铁花失声笑道： 你能为别人如此着想，可见你还是个可爱的人。并不像别人说的，你是一只狐狸啊，你是一只毒蛇呀。 他又大吼起来： 但是咱们要是把人救回来，那就得变一只狐狸，变成毒蛇。在那种地方，可爱的人是活不长的。 楚留香瞧着他，摇头说： 我也许还能变一只狐狸，但毒蛇，呵呵，连我都变不成，别说你了。 胡铁花又笑起来： 所以我们就要找个能变成毒蛇的人来呀。 谁呀？ 死公鸡。 啊？你是说，鸡冰雁？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 他就在兰州啊。 哦，他难道对沙漠很熟？ 你可知道他已经发财了？他的财那就是在沙漠上发的。他和你分开之后就到了沙漠，不出五年他就成为沙漠上最精明的商人，最大的富翁。 而你还是个穷光蛋。 所以我早就说过嘛，在女人方面越不行的人，在事业方面他就越成功。 楚留香大笑着说，你以为你在女人的方面很行吗？兰州，西北最繁荣的城市，也是西北的财富集中之地。西北的富商巨贾大多住在这里。在这种地方，财富在人们算不了什么，但等你的财富真正够多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一样的肃然起敬。鸡冰宴就是能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，这就表示像他这样的富翁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那都已经是很少的了。他并没有做什么固定生意，只要是能赚钱的生意，他都插上一脚。兰州城里的各种生意，每天若能赚过十两银子，那就有一两是他的。这样的人，他会有什么人不知道他吗？所以楚留香和胡铁花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住的地方，一个身材魁伟巨灵神般的门房把他引入了木叶森森的院子，两个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衣衫的少年将他们带进宽敞而华丽的客厅，每个人对他们的态度那都是彬彬有礼，无懈可击，虽然他们穿的衣服还不如门房呢。客厅的厅堂挂着几重竹帘，秋日已全被搁在了窗外了，微风吹动竹帘，重帘之中似乎燕子在飞翔。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说， 哎，这才是富贵人家的气象。 哼，那些佣人们的心里就算瞧不起咱们呢，他们还是得彬彬有礼。咱们的死公鸡好像天生就该有钱似的。哎呦，你看他就不像暴发户。楚留香眼睛瞧着窗上的花影，耳朵听着窗外的水声，手里捧着一盏香气扑鼻的清茶，忽然说， 我看着困难得很。 什么是困难？ 楚留香说，你难道还不了解他的为人呢？要想把他从这种地方拉到狂风烈日之下的大沙漠，那只怕谁都办不到。 胡铁花说，不错，他的确彻头彻尾是个不折不扣的自了汉，从来不求别人帮忙啊，也从来没有帮助别人忙的意思。哎，可你别忘了，他究竟是咱们的好朋友啊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朋友总是比不上自己的。 胡铁花说， 别发愁，我总有法子要他跟咱们走，大不了我把他这房子给收了，我看他走不走。 话刚说完，只听竹帘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四个白衣如雪的少女已抬着软榻走进来了，一个人斜斜倒在软榻之上，口中大笑道， 楚留香，胡疯子，想不到你们这两个醉鬼竟还没有忘了我呀。 他虽在开怀大笑，但是一双眼睛却仍然锐利的就像鹰一样。懒惰、迟疑、犹豫不决，虽然是大多数人通常有的毛病，但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是谁，也休想在他这张棱角突出的脸庞之上找出丝毫的这种神情。他整个人就好像是精明和强锐的化身。楚留香和胡铁花 早已经大笑着迎上去了。胡铁花笑道：“ 哎，你这架子越来越大了，瞧见老朋友来了也不站起来。” 姬冰燕淡淡一笑：“哼，你若能令我站起来，我将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送给你。” 胡铁花愣了愣， 瞧着他那双被柔软的毛毡盖住的腿，失声说：“ 怎么，你的腿？”“ 哎，这双腿不管用了。”楚留香和胡铁花全都愣住了。胡铁花终于忍不住叫起来，大声说：“ 这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哪个该死的混蛋下的手？我不把这个混蛋的两条腿也砸个稀巴烂，我就不姓胡。” 姬冰燕苦笑着说：“哼，你若想为我报仇，看来只好令你失望了。” 胡铁花怒喊道：“ 哼，我还有楚留香，我们还不能替你报仇？这个世上只怕就再也没有别人能替你报仇了。” 姬冰燕说：“ 这世上没有能为我报仇的人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把我这两条腿弄瘫的并不是什么人，而是沙漠，是沙漠里那该死的太阳，是风。” 他苦笑着接着说：“ 我在沙漠里整整流浪了5年，那5年是如何过的，只怕谁也想象不到。有一次，我竟活生生地被埋在沙堆之下，直到2天之后才被路过的骆驼队救出去。那该死的沙漠虽然给了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，却也给了我满身的风湿。现在风湿只不过刚刚从腿上发作而已。” 胡铁花听得愣住了，他黯然说：“ 姬冰燕。”“ 姬冰燕呐，我一直以为你是铁打的人呐，我一直以为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你呀，谁知道。”他忽然一脚将旁边的一张椅子踢飞，大吼着说：“ 该死的沙漠，世上为什么要有这种见鬼的地方？为什么偏偏又叫我们到那里去？”“ 怎么？”姬冰燕失声说：“ 你们要到沙漠去？” 楚留香沉重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正是。”姬冰燕说：“ 听我的劝告，一辈子也不要到沙漠去，宁可到地狱也不要到沙漠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那里绝不是一个清醒的人该去的地方。” 8个故事，7种选择，6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故有大言欺人，铁花如落雾云，香帅洞明世态，妙计宴请真神。 姬冰燕叹了一口气，对楚留香和胡铁花说：听我的劝告，一辈子也不要到沙漠去，宁可到地狱也不要到沙漠去。你要相信我，那里绝不是一个清醒的人该去的地方。楚留香苦笑着说：谁说我现在还是个清醒的人呢？ 姬冰燕吃惊地说：怎么，世上难道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将楚留香的头弄晕吗？ 胡铁花抢着把事情说出来，又说：我们本来想找你一起去的，我从沙漠来的旅客嘴里听到你发财的故事之后，本以为你已经把沙漠给征服了， 谁知道现在你…… 姬冰燕忽然抓紧了盖在腿上的毛毯，她嘶声说：但现在我这两条腿，我只能眼见着我的朋友去爱。 这冷静的人，他好像激动起来了，像是想挣扎着爬起来，但是两条腿就像是木头似的，一动也不能动，人就从软榻上跌下来了。胡铁花赶紧扶起了他，瞧见老朋友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胡铁花简直已经快哭出来了，但是嘴里却大笑着说： 你也用不着难受，没有你去，我和老臭虫照样还是能把沙漠闹得是天翻地覆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替你出气吧。 他的眼里头已经是热泪盈眶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又大笑着说： 这样，你要是以为没有你去我们就等于去送死，那你脑袋肯定是有毛病了，我跟老臭虫那都可不是弱不禁风的大姑娘。 姬冰燕听到这儿，一手掩住了脸，身子在不停地发着抖。楚留香笑着说： 但是你若不再倒酒来，就算我背着你，我也要把你背到沙漠里去了。 姬冰燕终于平息了他的激动，也大笑着说： 好啊好啊，楚留香和胡铁花已经来了这么久了，我怎么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酒呢？这才真的是该死啊。 在精美的瓷器里装着精美可口的菜，白玉雕成的酒杯里盛满了琥珀色的酒。 这在一个饕餮的酒徒眼中看来，已经可以算是世上最可爱的景象了。何况在旁边斟酒的又是两个值得任何男人都可以多看两眼的美女呢？但是楚留香并没有用他那惯有的欣赏态度去欣赏那美女的美丽，只因他们对姬冰燕神态之亲密，就算是个瞎子那都可以感觉得出来。他自己在喝着老朋友的好酒，怎么能让老朋友吃醋呢？胡铁花也没有瞧那些女孩子，他只是拼命地吃喝着。大多数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那都会拿酒来出气的。他不但自己吃，而且一杯又一杯地去灌鸡冰宴。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还能吃还能喝，就算是腿断了也没什么关系的。他忽然大笑着说：鸡冰宴，你就只管放心吧，你死不了。一个还能喝这么多酒的人，至少他可以再活30年。姬冰燕微笑着说：是啊，可是酒并不是用腿喝的。是吧？胡铁花大笑着说：不错，你的腿就算是坏了，你别的地方还是好好的。嗯，我现在放心了。姬冰燕忽然叹了一口气说：但我却有些不放心呢。 啊，你有什么不放心呢？ 你们两个人就这样就想到沙漠去？ 啊，等我肚子装满了我就走啊。 你两个人就这样？我保证你们活不到10天。楚留香笑着说： 啊，哈哈，别人能活多久我们就能活多久，除非沙漠里全部是死人，否则我们也一样能活下去。 嗯，不不不不不，这是不同的。活在沙漠里的人早已经被锻炼成铁一般的坚强，坚强的你们连想都想不到，而你们…… 胡铁花说：啊，怎么，你认为我和楚留香就不如别人吗？ 姬冰燕说：你的武功和智慧自然比他们高得多，甚至比世上任何人都高得多，但是你们的心，你们的骨头却早已经被酒肉、被女人、被太舒服的生活所软化了。那沙漠里的生活已不是你们所能适应的了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：啊啊，哈哈，这么说你认为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啊？姬冰燕缓缓地说：至少比活在沙漠里的任何人都舒服10倍。他们为了怕身体里的水消耗，能够几天不说话也不动，你们能吗？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就能把蜥蜴当作火腿来吃，你们能吗？他们渴的时候能用手把沙地挖出了1丈深的洞，为的只是吮吸那地下沙子里的水，就靠这一丝水他们就能活3天，你们能吗？他们甚至可以喝骆驼的尿，你们能吗？你们只要嗅嗅那个味道就要吐出来，而你们只要一吐出来，你们死的就更快。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楚留香和胡铁花都不禁愣住了。姬冰燕叹了一口气接着说：沙漠里的人为了生存所做出的事，你们非但做不出，而且想都不敢去想的。胡铁花苦笑着说： 至少我的确是不敢喝我的尿。 姬冰燕说：到了必要的时候，你不敢喝就得死， 他们敢喝，所以他们就能活下去，所以他们就比你们强。 这是生存的问题，已经和武功智慧全然没有关系。 楚留香默然了半晌，一字字缓缓地说：“ 是啊，有些事，你就算知道必死，也是要去做的。” 季冰燕叹道：“ 我自然也知道，楚留香决心要做一件事情，无论谁也阻拦不住的。但你们定然要去，也不能这样就去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该怎么去？你们得准备很多东西。 准备什么？你们至少要准备五匹骆驼，去驮食水、粮食、粟具，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看来虽无用到时都有用的东西。还得再找一个老手去照料牲口。”他一笑接着说：“ 这些东西自然都用不着你们自己费心了，到明天黄昏的时候，我都会为你们准备的妥妥当当。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但是我们此去那可不是游山玩水，也不是要去享福的，你可千万别把我们给肿坏了。牲口我自己可以照料，有两匹马，几袋水和粮食就已经足够了。要是再能为胡疯子准备一些酒，那就更加感激不尽了。”姬冰燕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楚留香啊，楚留香啊，想不到你还是十年前的脾气，牛脾气。” 胡铁花骑在马上，这匹马虽也是千挑万选选出来的良驹，但却像是对楚留香坐下的那匹黑驹，寂静且畏，无论胡铁花如何的鞭策，竟也不敢和他并驾齐驱。这样胡铁花也只有跟在楚留香的身后了。他满肚子的不舒服，嘴里不住的嘟嘟囔囔的，又不住的叹着气。楚留香却一点儿也没有不舒服的样子，只不过和姬冰燕分手之后，他就一直没有开口说话。胡铁花终于忍不住了：“ 楚留香，你可知道，我现在渐渐的就开始怀疑，我就怀疑你了啊，你是不是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够朋友啊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“ 啊，死公鸡的两条腿断了啊，你怎么着？你居然一点没给他难受的意思？我知道以前你可不是这种人呐。” 楚留香默然了半晌，忽然回头一笑说：“ 你认得姬冰燕多久了？”“ 虽然没你多，也有十几年了吧。”“ 你可曾听过他说这么多话吗？” 胡铁花想都不必想，立刻就回答说：“ 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任何人都知道，要死公鸡说话，比让他请客还难呢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你可曾见过他有没有过昨日那般的激动呢？”“ 昨天我看他从椅子上跌下来的时候，我简直恨不得就哭了。可是你呢？你连眼睛你都不眨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。” 楚留香也叹了一口气，悠悠地说：“是啊，你和他认得已经有十几年了，难道还不了解他的脾气吗？ 他的腿真断了，还会说这么多的话，还会如此的激动吗？”“ 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我的话你还不懂吗？ 你难道是说他这么做只是装出来给我们看的？ 你可曾留意过为我们斟酒的那两位姑娘吗？ 啊，你可是在说迎燕和半冰吗？ 不错，你可曾留意到他们对姬冰燕的态度吗？ 啊，哎呀，你吃醋了。天下的女孩子并不是每一个都对你楚留香好的，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并未把你楚留香瞧在眼里的。 不对，你瞧他们对姬冰燕的态度，那可是对一个残废人的态度呢。你可曾留意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在望着姬冰燕时的那眼睛里的神情呢？ 蝴蝶花忽然就不笑了。楚留香接着说， 你也是个对女孩子有经验的人，你当然也不是个瞎子。 哦，不错不错，一个男人若不能令女人满足，女人不会用那样的表情来对他的，而一个残废人是永远不能满足别人的。他忽然又大叫起来说，但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对我说？ 他既然不愿去，我为什么要强迫他？ 你这该死的死公鸡呀，你不但骗苦了我，还害得我如此难过了一阵子。他竟敢用这种法子对付十多年的朋友，他。 楚留香说，他对我们，我看呢，这就算不错了。 这还不错。 他说了那许多话，正表示他的心中有愧，这就表示他还是把我们当朋友的，否则他干脆就说不去。哼，怎么，你我能绑他的票吗？ 蝴蝶花瞪着眼睛瞧着他，他这么对你，你一点都不生气？ 你要交一个朋友，你就得了解他的脾气，他若有缺点，你就应该原谅他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为什么我还要生气呢？他一笑，接着说：何况能令这样的人始终将我做朋友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 可是我可没你这样的宽宏大量。 你以为你自己就很够朋友吗？我们那么多好朋友在一起，你居然就能够偷偷的不辞而别，一六七八年不见面，别人难道就不生你的气吗？ 可我可不像他。 不错，你不像他。朋友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是绝不会退却的，但是你也有你的缺点，这正如姬冰燕也有他的好处是一样的。 胡铁花摸着鼻子不说话了， 他到底不愧是楚留香的老朋友，楚留香喜欢摸鼻子的毛病， 他也学得一模一样。 中午的时候，他们找了个地方打尖，楚留香正想和他研究如何走，谁知一转头，胡铁花竟不见了。楚留香只有苦笑，只有等。他就算着急有什么用呢？ 胡铁花那比烈火还烈，比野马还野，比骡子还拗的脾气，他难道了解的还不清楚吗？他自然很快就猜出这胡铁花是到哪里去了。 这里距离兰州也不过才有两个时辰的路途，若是快马，一个时辰就已经足够了。不到黄昏，胡铁花就回来了。他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只见他骑着的那匹马的后面还跟着一匹马，他一个人拉着两匹马的缰绳，后边的一匹马上却坐着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竟然是迎燕 和半冰。他们的光亮的发髻早已经被风吹乱了，那美丽的脸上也满是惊恐的神色，那柔嫩的小手已经被胡铁花给捆住了。楚留香一直在小店门口眺望，但瞧见人马之后，他反而走到了屋子里边，背靠着门坐下来了。胡铁花等马飞驰到了门口，才骤然下马，又趁势勒住了后面的那匹马，将马上的两个人扶下来。马是好马，胡铁花的身手又是那么漂亮，那么矫健，再加上两个被捆住手的绝色的美女，这满街的人眼睛都看直了。若不是畏惧胡铁花那惊人的身手，只怕每个人早就都拥过来了。但是楚留香却没有回头，他根本就没有去看胡铁花一眼。胡铁花溜过去搭讪着说： 哎，我回来了。 楚留香说： 我还带两位客人回来了。 楚留香站起来，拉开了椅子，含笑让两位受惊的女孩坐下，然后又沉下了脸。他还是不理胡铁花。 胡铁花只有要了一壶酒，自斟自饮，嘴里嘟囔着说： 我知道你不高兴，哼，可是这鸡兵宴他实在是太不够朋友，我要是不揭穿他的把戏，我这辈子都睡不着觉。 楚留香终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： 哎，但是你又何苦去对付他们？ 胡铁花说： 我只能想出这个法子了。 你去的时候，鸡兵宴可是在睡午觉啊？ 我知道他这老毛病是改不了的，所以我是算准了时候去的。他果然在睡觉，我想只要将这两位姑娘请来，他必定也会赶来。这正跟你一样，别人把苏蓉蓉他们绑走，你就不惜追到沙漠去。老实说，我这法子那是借用黑珍珠的。 楚留香说：这个法子未免太缺德了吧。 胡铁花说： 他这样的人不用缺德的法子啊，能对付得了吗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